现经典。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北齐家桥到黄岗桥路段车行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回来了吗？其实我为什么会这么问呢，是因为肯定有很多朋友在回京的路途上啊。 我们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啊、对对对，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啊，是在家里面宅了好几天，还是出门这个说呢，应该是开心了好几天啊。 我们两个是不是要先互相问候一下对方，劳动节快乐。 对，劳动节快乐，我们还在劳动。哎，今天真的是，哎，这叫什么，这叫正日子，5月1号当天。哎，虽然说假期已经是3天的时间过去了，但是前两天这都算是调休，对不对？好，今天真的是五一劳动节，祝各位这个辛勤劳动者的，包括此时正手握方向盘的各位好朋友们，劳动节快乐。 是的、嗯、而且大家可能就是握方向盘开回北京来，准备明天好好劳动。 能不能不要提这事儿？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 明天我们是吧，这五月份开始了，大家新的面貌，新的精神啊，新的一个迹象。现在要开开心心的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如果碰到这个返京的这个车流呢相对比较拥堵的时候呢，可以好好的选择来收听我们节目，然后我们也放一些好歌来陪陪大家，好吧？ 调频道 FM 974，今天娱乐最王牌，陪伴大家的是白洁，还有代班艾克的静瑜。 哎，对， 说清楚我了吗？ 对，都没有这个介绍一下哈，这个静瑜也很辛苦，今天来代班，我们还要先送一首歌给大家，好不好？ 好的。 有没有这个在假期的时候去逛公园啊，或者是这个出去踏踏青啊什么的哈？ 啊，我这个假期没有，完全没有，就是整个都忙于奔波在路上，很羡慕去逛公园、啊、各位。听说现在花开正好。 对啊。我们一首歌来补偿一下你，或者说也送给很多没出去玩的朋友们，好不好？ 那我们来听听嘎啦。 如果感到悲伤，我会陪你晒太阳，不带雨伞，不带手表，不慌也不忙，翻个跟头，喝瓶汽水，生活有希望，忘掉烦恼，忘掉忧愁，天空真晴朗。如果感到快乐，我会陪你去远航，阿猫阿狗海绵宝宝全部都带上，手牵并肩，我们喊着棒棒糖，不怕失败，不怕黑暗，迎面浪接浪，去爬去爬去爬，努力呀，奋斗呀，爬去爬去爬，放手一搏，现在就出发。 如果感到开心，你会和我一起晒太阳。 这加入老白版本的，老白，你什么时候跟嘎啦合唱了这么一首歌？ 就是据说这次的假期有那个电音的那个音乐节，有没有 啊？对，好多、啊、 对搓碟。啊，好吧，就是水手公园啊，听起来这个公园人有点多。怎么说呢？这个 Mountain People People Sea 是什么说 ？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Sea 啊 ，Mountain Sea 啊， 人山人海。 哎，就反正我觉得这个，如果你假期选择不出门的话呢，也有可能你会收获不一样的好心情啊。 是这次的时候，在朋友圈看到大家好多，特别是留在北京的朋友，基本上是各大音乐节都赶了一趟。 哦， 而这次有格莱美的那个，还有草莓音乐节，还有好多。嗯， 对，不知道大家是到底去哪儿玩，或者说你们去到了哪样的音乐节，或者是干脆就是在家门口啊转转而已。但是其实我觉得，无论你怎么来去度过这个假期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能够真正的得到放松。哎， 对，主要是休息一下，明天还要好好上班。我再提这茬，是不是大家就要跑到白金 FM 要打我？ 对对，这已经提两回了啊！大家可以这个到这个你们那个公号叫什么？ 不，来白金 FM 就可以了。 对，我们这是投诉的地儿是吧？啊，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是静瑜来代班，然后我和静瑜一起也来看看在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个五一档电影表现啊。 是的，就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嘛，这个五一档上映的电影，大家可能闲着宅在家里也没有出去跟大家挤的话呢，就会选择去看电影了。最热的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刘若英执导的《后来的我们》，因为对于我们电台来讲，这个预热的太充分了，因为他一会儿发一首歌，一会儿发一首歌。 对， 从最早田馥甄的那个《爱了很久的朋友》，再到陈奕迅的《我们》。再到哎，后来五月天又给他们唱了个《后来的我们》。 哎呀， 动静这么大，到底怎么样呢？ 我说，看起来你是一直在追这个动态哈。 对，就我看了一下，但我到现在还没有去看。 嗨，说了半天，你电影也没看是吧？ 这主要是这个豆瓣的评分，还有最近呢，他闹出来这个就是这个买票啊，又退票的这个动静比较大一些。 但是其实我觉得早去看和晚去看呢，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为什么呢？ 反正都要付那些钱呢。 不对不对，因为这个电影叫做《后来的我们》嘛，哈。对，不要着急，我们回头 哎呦，哎呦， 冷不冷？ 冷。 哎，好吧。 本来直播间就挺冷的。 因为这种类型的电影，之前有这个《前任三》，我差点说成《说散就散》啊。 嗯。 哎，对。其实这种属于一种类型的电影吧，啊， 对， 我不知道现在评分是怎么样的，大概也不会太高吧， 就是可能没刚上映的时候还在7分，但是现在呢只有5.9分， 但架不住票房高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4天票房已经破了8个亿， 对，这个和前任三是一个道理，为什么票房这么高？谁还没个前任呢？对吧？这个 好了，也是讲前任的电影了。 好，不说这事儿了。反正这个其实电影的本身，我觉得打动他的可能未必真的是剧情有多好，导演有多赞，可能真的只是每个人的心里那个小小的缺口而已。 嗯，比如说有的时候一首歌，可能你看到电影当中配的那个画面，这个时候呢，陈奕迅再来低音前唱一下《我们》，哎，或者刘若英来了一首《后来》，哎呦，小眼泪是不是就流下来了？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让大家那么伤感了啊！再来说一个，这个渣渣辉啊，就是这个张家辉执导的电影《低压槽》，据说票房表现也不怎么样。 你知道最近北京车展不敢请他，这个车我一看到他我就想炸死他。 对，兄弟们来啃我啊！就是不能这样说啊！但是我其实觉得。电影呢，可能成功的本身啊，不单单是说你要有一个名气很亮的导演，能更看重的应该是编剧，他的功力怎么样，导演在执行，包括整个的剧情是不是流畅。这次里面我觉得特别大的一个 bug 就是又请到了快乐家族啊， 嗯， 哎呀，这个事儿就没法说了。 我觉得可能导演组已经尽力了吧，就是让何老师扮演了一个植物人，就戏份也不多，但可能还是低估了快乐家族的杀伤力吧。就毕竟他们之前也有那些家族电影在， 也有可能是因为普通话的版本和演员的表演搭不上，有人觉得可能广东话的版本会更好一些，好吧？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挑一个自己更喜欢的电影去看，我们就先暂时推荐这两部， 后来的我们还有低压槽哈，虽然两部现在的这个评分都没有上到及格线以上，但是喜欢刘若英还有张家辉的不妨可以去看看。演员转行成电影之后，电影导演之后，他们的处女作， 对，可以关注一下哈。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金鱼 啊。无论你现在是在哪个路口，或者是哎，不能这么说，收音机的调频是几点几？当然应该是 FM 九十七点四。对啦，欢迎大家继续在返京的路途上收听我们的节目，随时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南北朝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哦。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哎，我觉得刚那个对白特别适合现在，就是送给大家啊。我去哪里啊？回家。要干嘛？上班。对， 不去你养我啊，我养你啊。 嗨， 好，我不去了。 对对啊 啊，不不不， 好，你走吧。 不，明天大家还是会在咱音乐秀听到我的。 对啊，我觉得 毕竟没有人养我。 是，哎，不要着急啊，好多事情急不来哈。我觉得其实无论就是你现在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嗯， 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路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着急回家这件事情。 嗯，对，确实今天是返程，而且返程高峰会比较的拥堵，大家如果行驶在高速上的话，可能还会赶上晚上要提醒大家，比如说这个9点就高速开始发卡，还有12点，哎，回来之后这个高速就要开始收费了。 哦，你要去发卡给大家。嗯， 对，我一天打几份工，很苦的。 对对，提醒的很好啊，大家注意安全啊，及时能够返回自己的家中。另外呢，我们会继续来推荐一些好歌，同时这些电影呢，就是大家自己酌量去看嘛。徐峥主演的这个《幕后玩家》，据说上映4天，票房1.7亿，豆瓣的评分有6.1分，这个是目前我一档的电影当中唯一达到及格线的电影。 嗯。 不过这个悬疑电影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担心的问题啊，就是你刚看开始你就知道最后结局什么样，坏人是谁。 哎，但我觉得真的很成功的悬疑片就是你每次猜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反转来证明你猜的不对， 就是后一次总会证明你前面想的是错的。 对，但这个电影是特别棒，演到一半你一定能猜出谜底。 另外一个其实也差不多，就是陈伟霆和林允主演的战神记，这应该也是开头就想到结尾的电影吧。因为开头和结尾都是有陈伟霆的这张脸在里面的啊，对， 嗯， 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不重要，看到他的脸就好了。我不知道静瑜是不是也如此呢？ 哦，我是这样的，虽然我还没有去看，但是一看到陈伟霆要去演成吉思汗，那就一定要去贡献一下票房了，毕竟你迷妹嘛。 啊，对，哦，真的现在有很多的女生都喜欢陈伟霆呢。 是啊，就是行走的荷尔蒙。啊， 对对对，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太直接？ 啊，没关系，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在看陈伟霆的时候呢，就是看到自己这个。有点这个 hold 不住，你可以去看另外一部电影，让你的心平静下来。这就是《黄金花》。 哦，我听过，哎，就刚刚出炉的这个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毛舜筠的那个主演的那个，对不对？ 对，这个也是值得推荐的。据说有人说她就像是港版的刚才你说的《妈妈再爱我一次》，就是让人看了以后忍不住泪流满面。 好，我想起来每次小学的时候组织一起看电影一定会看这个《妈妈再爱我一次》。 嗯， 然后就大家一起哭。 对，你们到底看了多少遍？每次小学组织看。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小学很喜欢这个电影。 悲情的哈，来听一首歌也是容易催泪的。 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清浅绿，酒一杯，声声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所以这首歌呢可能平常的时候更适合在早上的时候放啊。对，今天在这个大家返京的路上，假期的末尾放这首歌，算是多少有点映衬了很多人的心情状态了、 我觉得早上放的话应该更会激起一片的怨声载道吧。 没有，其实有的时候能量也是负负得正。对啊，就是你看他虽然里面一直在喊说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啊，但其实从这个电影啊当时应该是 情圣， 对对对，他在结尾出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正能量的结局。就我可能翘了一天班，但是我陪自己的家人了啊，但是是为了之后更努力的去工作。 也可能我也比较少来下午，但我难得来的两次，可能一次正好是假期之前，有一次是周五，都赶上了不想上班。 啊，上次也放 第二天早上啊，可能半年以前吧。 哇，你这个记性真是太好了，我都不记得了。就是因为你明天早上要上早班，就是特别选了这首歌。 台长，那个我每次来，老白都给我放不想上班。 要不上班，不想上班。好，然后呢，我想放假，好想放假之类的歌啊。对，特别送给你啊，送给很多正在路上的朋友，这什么心态呀？假期到底是怎么过，会让人感觉更好一些？ 我觉得因人而异吧。像我表姐，她真的就是那种不疯魔不成活的，就一定要冲出去玩。但凡有假，就只要是半天假，都一定会安排好，说查一查，哎，城里现在有什么好玩的。我是但凡有时间，一定会选择说躺在家里。 哇，我现在想 看个综艺。 对，表姐贵姓啊？不是不是。表姐多大年纪？ 嫁出去是不是没有？ 对对对，就是真的很有想法。因为其实每个人对于假期的理解都不一样。有人觉得说，哎，我就放假了，我就应该是轻松点哈，悠哉悠哉的，每天啊吃吃喝喝就行。有的人就觉得说，哇，就是一旦放了假，我要是不出去玩几天，对不起自己。 对， 你是哪一种？ 我可能就是那种一定要躺着的，因为我平常上班也很清闲呢、 啊、我明白你。 不是这个意思、 啊、明白你意思， 不是意思，我是真的觉得说， 大家想象一下，静瑜现在是这样躺着直播，哎，这个躺椅， 随着大家现在都需要出门带保温杯泡枸杞了，就觉得说特别是北京这个交通状况，你一天只能办一件事情，然后如果办两件事情，晚上回家之后就觉得说真的特别累，再加上我上早上的节目，我会觉得如果把自己搞得特别累的话，精神会跟不上。我现在就会，你知道人越懒越累，越累越懒，就一趴下就起不来。 对对对，所以说在家里全解决了，在家里一天可以办好几件事情， 对， 吃喝还可以睡啊。 对，我还能上厕所。 嗨，这可不是吗？但是其实就是我大概理解你的这个状态呢，其实我也可以推荐你一种新的一种方式，就如果放假的时候可以去一个安静点的地方，选择度假的方式，其实也可以像你说的那样躺着把这个假期过去。 对，就是特别像海边什么都很适合，想着阳光沙滩，然后再有一只海鸥的叫声。但是我 海鸥的叫声，对， 比较怕的就是出门的这个舟车劳顿。 哎，有道理。那其实还是计划行程要首先要做的充分一些。 是，我可以躺在家里在沙发上，然后把家里的电视调成海浪，然后再用蓝牙音箱播着这个。 我、哦、明白了， 播老白的节目好不好？我看着你这个眼神又害怕。 对，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要给点音乐什么的，是吧？对，然后 就营造出一种我正在度假的感觉。 冥想，你直接去练瑜伽好不好？哎、对啊， 冥想。 对，所以你看，有的人你看就跟你不太一样了。你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如果真的有一个假期，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我一定选择 on the road， 我一定要在路上。 你就是精力充沛的那类。 对，我真的，否则我觉得待在家里实在是太对不住我自己了。哪怕是舟车劳顿啊，但是如果可以看到沿路风光，这也算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难怪你问我表姐今年多大。 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动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 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程有阳光，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 看到一些朋友的这个正在行驶的这个路段，包括前面有朋友发来是在啊经营路啊，是昌平那边啊。 对，还有朋友说他在北六环上听节目好堵啊，哪哪都堵。 哦，还有在这个离我们近一点了，我看了一下是大郊亭桥，发来一张照片，小裴。 嗯，还有武阳说八达岭高速也是一直在堵的一个状况。 嗯， 不过还好听着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就前面反正在堵的话，那就不妨听着好音乐放松一下。 嗯， 就刚刚静瑜教你那个办法，想象一下自己在新疆，哎，打着手鼓，待会儿再来个红柳烤串儿。 说饿了更着急。怎么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反正祝大家一路顺利平安。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开车要注意安全。啊，我们有人保。 一百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静瑜。 嗯，欢迎静瑜来这个提班啊，也辛苦了。其实我觉得刚刚过去这个假期呢，对于我们收听我们音乐广播或者来听我们 FM974 的朋友来说，很有可能大家去了一个什么音乐节啊，有可能啊。因为其实今年的音乐节呢还算是相对比较丰富的，因为有这个对谷的那个草莓， 对 吧？对啊，另外呢，在房山，在长阳有这个格莱美音乐节，我不知道大家去了哪一个，可能整个的风格不太一样。 对，之前也跟大家预热过，因为像今年这个格莱美音乐节的阵容像比较强大的，像大家比较熟悉，经常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像法瑞尔威廉姆斯、One Republic 还有 James Bay， 以及他们还请到了大家可能会非常喜欢的谢霆锋和陈伟霆，这两位是就是中国的嘉宾哈，来助阵。 嗯， 所以很多北京乐迷都冲过去了。 对，据说在那个音乐节的现场呢，如果真的是喜欢陈伟霆的这个歌迷，他们在现场就是每一次如果大屏幕放到陈伟霆的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 VCR 出现的时候，都会大声的尖叫。所以说在他们的眼里，可能这个音乐节的这个嘉宾的名单就只有陈伟霆、 陈伟霆、还有陈伟霆，一帮不认识的外国的人。 对，所以其实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在关注的，就是去了不少人。 是因为我觉得在音乐节上，特别还像演唱会上，跟我们平时听歌不一样。比如说我开车，哎，我正在听974，老白今天放了一首歌，哎，这首歌我没有听过，好好听哦，老白好有品味。 哎， 但如果在这个音乐节上还有演唱会上，我就喜欢听可以全场大合唱的歌。 哎，真的，比如说《粉红色的回忆》这样的歌。 夏天悄悄过去， 还就说来就来是吧？啊，但其实这一次可能一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就是格莱美这三个字嘛。 嗯， 请到的这些人可能会对很多的乐迷有一些吸引力。嗯。 但是也挺好玩的，跟大家分享个趣事吧。因为昨天我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俞灏明，他也去了。 哦， 就可能对我们来讲是明星，但他也是一个小小的乐迷。他说，我看音乐节最深刻的一次体验，不是在现场嗓子喊破，而是我正在上这个移动卫生间的时候，大家都有这种经历吧，在这个音乐节的 现场， 是我进行到一半，门被拉开了，活活拉开了，那四目相对的瞬间呢，尴尬到了极点。 呀，哎呦，大声喊声啊，格莱美音乐节耶！ 主要是万一被认出来了，然后比如说刚拉开，哦不好不好意思，哎，俞灏明，哎，你是那演一起来看流星雨的俞灏明，好尴尬，你说我是继续还不继续呢？ 对，就想想会觉得这实在是太尴尬的一件事情了。但是我说真的，我觉得无论是哪个音乐节，将来呢，我觉得配套的设施一定得做好，就是无论是你的饮食餐饮也好，或者说你的这种啊卫生间的设施啊等等等等、否则那么多人一下涌到一个现场，确实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对，最重要的还是交通啊。刚刚还有朋友说他是正从这个唱音乐节回来的这个路上、他在堵着呢。 对，但是可能如果真的喜欢音乐的朋友，如果是为了去那边小憩片刻，草坪上铺个毯子啊，悠悠哉哉的过这么一下午的朋友来说，哪怕是路上堵几个小时，可能他们自己心里面也会觉得心有所属了啊。 对，其实最让乐迷兴奋的就是熬夜到凌晨，特别是你跟朋友都一起，然后大家听着一首非常熟悉的歌，跟着一起蹦野迪，这真的是蹦野迪了。 那个可能还要真的是熬到快零点，就是那个Williams 那个 Happy。 对， 嗯， 而现在很多人就说身体已经跟不上了。 就是泡着枸杞，然后蹦的低。 哎，蹦养生低。 其实音乐节是需要一些属性的，比如说你去一个音乐节的现场，你要听什么样的歌才能够最对位呢？如果是唱流行歌或者是唱一些太慢节奏的音乐的话呢，可能很容易吊不起别人的胃口，或者提不起大家兴趣来。 我想帮大家问一下，老白会蹦野迪吗？就比如说出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你会在现场蹦吗？ 你想看那种80复古野迪吗？绝对和你们现在的蹦法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说啊。 好期待啊。 详情请参考前任三当中韩庚的那个蹦法。就这样的歌我觉得还 OK， 或者是就是唱 rock and roll 啊、可能大家会现场非常嗨。对 对，因为这种歌很熟悉嘛，大家都知道它是电影的主题曲啊。 对，但是相反，如果你唱一些软绵绵的没有什么力道的歌呢，那真的就是说可能走心的啊，这个情怀系的一些朋友。 接下来给大家来一首说散就散 呀， 干了这碗酒， 跑到现场去哭鼻子是吧。接下来我们问一个特别特别有技术含量的题，我们让静云来出这个题。然后呢，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有百折100块啊，现金红包会继续派送。虽然我已经记不清楚是多少钱了，但让我回顾一下，我待会儿想想看啊。 老白要发福利了，我会监督他的。累计了多少钱的奖金？今天大家要一起来抢一抢。 你别想给我加100什么的啊，我待会儿我会仔细考虑一下啊。总之呢，35秒钟之后，静云会抛出一道题，请你们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吧。 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即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来金鱼，把这个刚才我们这个说到这个题问一下啊，大家可以迅速回复答案，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到白接饭。 是，这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一个道题啊。刚听到的 Pharrell Williams 的这一首 Happy， 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那请问这部动画电影是小猪佩奇吗？ 这个题提得好，有技术含量啊。 发送四位人，是发送是或者不是到白杰 FM 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参与，待会儿白给100块送钱给你了。 对，这真的是白送白给的哈。好吧，咱们听首歌调剂调剂，这歌很适合路上悠哉悠哉听着朋友啊，叫小嫦娥，这歌不是我推荐的啊。 嗯，这是安子与九妹，小嫦娥来了。 艾科给我的一首歌。 前有一条小河，小河里面住着几只我从小养的鹅，他们吃了岁月随了吃，还去向向天歌，他们的日子过得多快活。就在河的对面住着美丽的小嫦娥，小嫦娥家里每天晚上都会生篝火。哎呦，我的鹅来，就请你们请你们帮帮我，让我在你们身上写支歌。羞涩湖光照大地，照亮我也照亮你，宛如清风拂白云，愿得一人心。哎，你说行不行？哎呦，我饿了，你们赶快去过河，快把我的小情歌送给小嫦娥。良辰美景三十里，路上好心情。哎呦，我饿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小嫦娥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歌？不用考虑的太多。哎，30年后还是我家门前那条河，小河里面住着依旧是我家养的鹅，虽然河对面的小嫦娥已变成老婆婆，如今她在我家洗锅。人生人鹅生鹅，他们都大了，左手孩子右手鹅，玩的都快活。他们排排队排排队排队去放鹅，我又看到了身上那只鸽。羞涩湖光照大地，照亮我也照亮你，宛如清风拂白云，愿得一人心。哎，你说行不行？哎呦，我饿了，你们赶快去过河，快把我的小情歌送给小嫦娥。良辰美景三十里，路上好心情。哎呦，我饿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小嫦娥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歌？考虑的太多。 你眼中的家是一个地方，而母亲眼中的家是有你的全部时光。妈妈陪你长大，你陪妈妈变老。你的故事我的歌，母亲节特别节目，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将你和母亲温暖的故事发给我们。5月13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暖心呈现。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因此天生我从不暗恋，我也未信姻缘，假使不喜爱我陪身走，就算不想转下转，应该潇洒的去算，难置身的遥远，情敌纵使不远，有了我 今天的听友呢已经好像在接通当中，看看是谁今天能够参与我们的白给一百块哈、嗯、来我们请他进场吧。 Hello Hello Hello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魏。 哦，小魏啊。小魏你好吗？哇，这头像是帅哥啊，这看起来是在一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是个天坑吗？就感觉 对啊、哦、感觉是像一个天坑一样的一个照片啊，拍摄的角度也很特别啊！ 啊，谢谢谢谢，这个是在你拍的。 哦、啊，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呢？ 还要人家继续答题吗？这样 好了好了，开个玩笑吧啊！你现在在哪儿收听我们节目？方便透露吗？ 方便方便，我现在刚从父母家出来，然后准备回家，在路上。 路况怎么样？能不能说说？ 在望京这边可能还好，我把车停到边上了，接到电话。 OK OK， 好，太棒了，看看能不能。现在赢走我们这个现金红包，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200啊。 哦， 好像是200，加油， 累计200哈， 加油加油啊。 好， 白给100块，就在现在，五道题正问正答。今天呢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所以我们来出一组啊跟这个五一出游有关的题库啊。 嗯，第一题来咯，请问东方明珠塔是上海市的标志性建筑，那么请问东方明珠塔上的大圆球一共是有三个吗？是或不是？ 三 是 啊。哦， 好快。 哎，是我直接三是回答对，直接帮他提醒了吗？我是倒计时好不好？ 你在提醒答案吗？是三个。 对对对，是三个啊。好，反应非常的迅速。嗯， 那我们再来问，接着问吗？直接 继续来，我来问第二题啊，听好了啊。刚才是问的上海的题，接下来问到我们北京的题啊。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城是北京旅游的必到景点之一，请问北京的八达岭长城是秦朝修建的吗？ 不是。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 这个好像比较简单一些。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明长城啊。对、嗯、啊， 因为我家就是延庆的。 哦，这样啊， 撞人家里 是吧？ 那接着问吧，接着还问跟你相关的这个长城的题哈。 接下来 不能 问延庆的题了啊，问个别的。 这不是延庆的题。 对对对、嗯、 请问嘉峪关、山海关、居庸关都是非常知名的古代城关，那么请问、嗯、号称天下第一关的是居庸关吗？ 是吗？ 当然不是。 哎呦，这么胸有成。当然不是。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加问。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嘉峪关。 嘉峪关 蒙对了吧？这题 不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是居庸关吗？ 对，是居庸关。 他说嘉峪关，然后就对，其实是蒙对，但是后面又答错了。正确的应该是什么？ 答错了， 应该是山海关。 是山海关、啊。不过这个不影响你闯关，就是是或不是你答对了，但这算是蒙对了。 好吧，三题都对了，现在反转， 对， 继续还是放弃？ 就继续，你可以拿走一半，但是继续不什么继续，你 可以 答题，但如果答错就都没有了。但如果说现在就到这里的话，你可以拿走一半。 他知道了，应该啊，明白。 那我继续吧， 继续哈。哟，少见这么有勇气的人啊！ 就要把白洁的200块都带走哈。 对，人家说这200块不在乎，我给你2000，对，好吧，开玩笑。 这样，我们节目在乎2000好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第四题了哈、嗯，第四题，加油！我很期待在这个五一劳动节的这一天，把这个现金红包送给你。接下来这道题，很多的文化名城都有一两条代表性的古代的街巷，请问山塘街是扬州的古街道吗？ 是还是不是呢？ 三二一，回答。 不是， 不是，对吗？ 啊， 去。 答对了。那你知道是哪儿的吗？我今天就是各种 他 不知道蒙的。 这是一开挂的朋友啊。 连蒙四级、这个、啊！不，从三四级才开始蒙的，人家家是延庆的，你知道第二题的答案。 延庆的跟苏州有什么关系啊？ 不，第二题答对了。 对哈、啊，这个是蒙的，其实应该是苏州。 对， 扬州是叫东关街啊。 嗯， 得嘞，那就剩最后一题了。我 还绕着苏杭那边来吧。 最后一题，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简单。来来来，嗯。杭州的西湖历来是假期旅游的热点，西湖上有一条苏堤，一条白堤，苏堤是为了纪念诗人苏东坡，那么白堤是为了纪念诗人李白吗？是吗？ 是还是不是？ 是。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是啊是啊。 哎呀， 哎，你什么情况？前面这个那么难的题都能答对，这个反而答错了。 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就白堤是为了纪念诗人李白吗？ 肯定不是我，反正啊，白 为了纪念诗人白居。 但是你可以这个联想一下，是不是一个姓白的这个人，对不对？ 就白居易了， 对， 白居易的 啊。不好意思，你看刚刚见好就收，还可以拿走100块，那现在呢，就是 全没了。 哎呀，不过白居易应该给一个 小红包安慰一下， 对，五一劳动节的小红包。 因为这个勇气实在是太勇气可嘉啊，值得我们赞赏一下，鼓掌鼓掌鼓掌。 什么鼓掌？今天都没有鼓掌音效给人家 啊！鼓掌音效啊！等一下啊，来，哎，不好意思啊，其实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好吧？待会儿我们会送一个，因为是假期。我们又这么有勇气，我们 double 的一个红包，18块的小红包送给你。 哇，白姐，就你知道，我们就是假期加班都会有双倍工资，就今天参与答题， 哎，对对对， 哎，双倍红包， 哎，是这个意思啦。好，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 是，你可以把自己截图这个收款的二维码发到白姐 FM 上，然后来赢取这个双倍的小红包。 好，谢谢，再见。 好，再见。 哎，忘了让他公布预热题了。 哦，对，忘了，但是刚刚有参与回答对吗？应该已经挂掉了吧？ 对，挂掉了。其实这个预热题很简单，你直接公布吧，太简单了。 是，刚刚有问大家哈 ，Happy 这首歌曲是 Pharrell Williams 的为小猪佩奇演唱的主题曲吗？ 当然不是，对。 小黄人啦，They say an end can be a start. Feels like a barber, you're still alive. It's like a bad day that never ends. I feel the chaos around me. A thing I don't try to deny. I better learn to accept that. There are things in my life I can't control. They say love is nothing but a sore. I don't even know what love is. Too many tears I've had to fold. Don't you know I'm so tired of it all? I have no terror of these spells. Finding out the secret words won't tell. Whatever it is, it can be named. There's a part of my world that's fading away.Superior, true like ice, true like fire. Now I know that a breeze coming me away. Now I know there's much more dignity in defeat than a brother's victory. I'm losing my balance on the tightrope. Tell me please, tell me please, tell me please, tell me please. If I ever feel better, remind me to spend some good time with you. And give me your number. When it's all over, I'll let you know. Hang on to the good days. I can lean on my friends.Make my love. I can wait, I can wait, I can wait, I can wait. If I ever feel better, remind me to spend some good time with you. You can give me your number. When it's all over, I'll let you know. If I ever feel better, remind me to spend some good time with you. You can give me your number. 必须要赞赏一下前面那位朋友，虽然他最后一题啊，这个大意失荆州啊，很简单一道题，最后一道题呢可能答错，但是这种，即使有机会能够来赢走一半的现金，依然呢想要去坚持挑战一下的，我觉得这个勇气还是值得我们来 对选择继续了，而且还有很多听众哈、发过来说，哎，我觉得这人够冤的，最后一题错了。 哎，刚看这个已经把二维码的这个截图发给我们了哈， 待会儿有这个劳动节大爆红包哦。 对对对。 是一看你这个把我的名字都写错了，我觉得这个答错也是应该的。 要扣一半的红包金有吗？ 木字四个点那个不是那个三点五那个啊。 阳春白雪白，人杰地灵的杰、 哎。是关注我们的白旗 FM 来参与答题。接下来我们有一道音乐题，稍后让经理来问啊。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乐呢，可能有点小电子电音这个风格，其实非常受欢迎的乐队，这次他们也出现在了格莱美音乐节，他们是 Phoenix 啊。这个乐队其实来自于法国，他们的有很多的歌都是很能调动现场的气氛的。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If I Ever Feel Better。 现在就请各位把手机准备好，如果没有关注我们的话，关注白街 FM， 然后呢打到这个对话框，然后呢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就是最快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肯定那个第一位是会获得小红包的，另外当中我会再选择另外一位送上另外的一个红包啊。 嗯， 所以大家人人都有机会，做好准备，马上开始。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好，我们请静瑜抛出今天的问题，同时我会推起这首歌的前奏。 嗯，请问大家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 就这么简单。 对， 好，开始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其实特别快，就是有一些答案进来了，有些人手特快，比如说我们就先说一位吧，叫这个 Kitty 的一位朋友，其实他发来速度很快，但是他发来的答案却让我在直播间里面瞪了半天的眼睛，是想说诶，这个歌好久没有人提了，他说的答案叫花好月圆，你不觉得这个前奏更像吗？ 哎，对哦，但是刚刚的那首有手速更快一些的朋友，我都觉得因为歌名有七个字，他怎么能在那么快的时间内把这七个字打好，连上自己手机号码发送了白洁 FM， 就是手快。好吧，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转一下心情啊，其实挺适合这个天儿的。嗯， 来听听许嵩山水之间。 我们云集推杯又换盏，清朝茶凉酒酣豪言尘笑谈，但生泪尽突然，别问完美有谁看，一句山水之间是与否明散，湖畔青石板上一把油纸伞，旅人停步这花淋湿了绸缎， 其实特别适合这样的天儿啊，好像据说窗外现在已经飘起雨了。嗯， 对，今天有些地方会有阵雨，不过晚上之前就会结束了，然后空气也会变好一些。 嗯，这首古色古香的歌当中有一些这个，包括编曲呢，哎，非常的优雅啊，我觉得很适合这样的中国风，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其实我们稍后那首歌也有相同的感觉，但是错误答案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花好月圆肯定是不对的。 嗯， 什么心愿蝴蝶梦也是不对的。 但那个前奏是那个年代的，听的还是蛮准的。 对，没关系，马上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了。 我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身上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风雨再度添上心事。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静瑜。 嗯，来，静瑜，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名字？ 来自李丽芬老师，《爱江山更爱美人》。 你猜对了吗？ 不尽红尘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长远梦话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轻叹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 更 爱美人，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西边黄河流，来啊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来看今儿手最快的是谁？ Wyden 刚刚非常快，就我说的最快的，想着两秒钟能发七个自家手机号码过来的。 这一波操作真是666啊，对，厉害。另外中间选了一位叫做 Jessie 的朋友，是老白也会送你小红包的，答对了，爱江山更爱美人， 恭喜二位。 Goodbye my love, I'm gonna miss you. When I go, I promise to forget. I never twist a story sideways. I was traveled different highways, and it always leads me back to you again. We connected through the distance with electric hearts somehow. Still dreaming about tomorrow.

that for me too。 来来来，我们让一个早间节目的主持人到这儿来体会一下做夜间节目什么感觉。 哇哦，感觉天都黑了。 对，因为我们是在每一天都在这个时间有一个相对走心的啊，相对走心的六点半的之后的时间，我们会化身偷故事的人，找来一首歌和他背后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今天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鹿先森乐队，大家太熟悉不过了。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我们曾经是不是讲过有关于这首歌的故事？没关系，今天我们再来讲一次，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太适合现在的北京了。 春风十里，您这四个字就代表了现在的一种感觉。然后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就像我刚刚描述一样，躺在海浪海滩上，然后听这种海浪海鸥的声音一样，会有一种整个人放松的感觉。 好，你来 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这是来自万的故事，他说听完这首歌，我就立刻订了下午5点的机票要去北京找你，所以这次我想尽全力的对你说，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在我考上研究生到北京找你之前，你先别结婚。不管我之前说多么不喜欢北京，可是北京有你啊，没有你的杭州再美也比不上有你的北京。 另外一个故事说，昨天刚去西安旅游回来，和你的第一次旅行，有一句话说，你们合不合适啊，去旅行一次就知道了。这次旅行很简单，除了去时和归时的车票买了，什么都没有规划，陌生的城市你只与我有关，这种感觉真好，有你在就有满满的安全感。你说你最不想伤害的是我，但是我好想好想和你有一个家呀。前面两个故事其实都是比较我觉得算是甜蜜的啊。我们再来听一个稍有一些伤感的故事。我走到哪儿都带风，他说知道你要结婚了，我开了1000多公里的车来到你家楼下，那天你很美，真的很美。鞭炮响起，我知道接亲的车来了，我就这样悄悄地跟在车队后面，车开了11公里停了下来，手机收到了你的短信，说别送我到了，这辈子就到这儿了。我泪如雨而下。哪个故事最打动你？ 最后一个，就是新娘是看到他了，对吗？ 对，就很伤心，对不对？ 哇，这不只是春风十里了，春风千里来送你，而且对方也看到了。 哇，哎呀，你看在一首歌出现之前我们做了这么多的铺垫，其实我们也希望说所有相爱的人都有未来，所有孤单的人呢都不用永远的去逞强，也希望大家身边永远有阳光明媚而不忧伤。今天的这首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一首，我们就在此时放送好不好？ 春风十里来自鹿先森。 对，刚好适合飘着一些雨的这个城市，无论你是在二环路、三环路、京藏高速、京港澳高速，还是哪一条路，都希望音乐如春风拂面一般，而春雨滋润你心田。好，我们来听这首鹿先森乐队《春风十里》。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海。

我在努力把自己带入啊，就是带着这个双生啊他们这个年纪的视角去听这首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还老是有周杰伦和陶喆的中国风的歌曲跳出来。 我送你离开， 费玉清关他什么事，哦对，他是太唱啊， 是合唱歌曲。 哎对，好好，这个我觉得可能不一样的年代再去创作这种啊类似于中国风或者古风的歌曲的时候，可能编曲的方式也会发生改变。 对，就你发现词还是非常中国风的词，演唱的方式基本上也差不太多，但是编曲一变哈，加一些这种电音的元素进来，再加上是男女对唱，而且双声的这个声音特别有特色，所以一下子就感觉哎还蛮有特点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接下来老牌推荐了。 我还不明 大家很熟悉这歌了啊！ 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我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 回听多年以前顺子的这首歌，会觉得哇，实在是经典啊！尽管他可能个人的更偏好去唱比较纯粹的爵士，但是呢，也用这样的相对流行的歌来做自己事业的敲门砖。 嗯，但现在大家听到这首歌，内心应该五味杂陈吧？如果现在正堵在路上， 你 回家堵着回不去， 对，非得提醒大家，你们还没有到家啊！对，你们还在路上。 对没关系， 你也没有到家。 嗯，是， 大家都在路上。 我在劳动节这一天坚守在岗位上， 就是很多人都很辛苦，尤其是舟车劳顿之后，可能现在如果一回到家，刚好如果有人在等你，或者那个灯是亮着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对，只能说孤独的特别特别重的一个 level 哈、啊，一个阶段，就是 孤独症等级比较高。 对，就是绕了很远的路啊，然后呢才回到自己的家，深夜的时候。或者发现家里无人等候， 灯是黑的，然后灯亮了就更可怕了。我一个人住，我们家灯怎么是亮的？ 里面传来了钢琴声。 哦，别！